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世邦卫理仕全球置业服务部中国区的 Charlie 和 Kevin， 给我们继续来做有关于英国伦敦房产投资的介绍。欢迎 Charlie 和 Kevin。 嗯，主持人好。 其实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已经大概介绍了一下英国伦敦房产的一个价格还有它的一些趋势哈。这两年也是在稳步上涨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伦敦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还有很多会议啊、工作啊等各种出行的需要都和伦敦紧密的相连啊。包括我们知道伦敦也是一个留学目的地，每年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到伦敦去进修，所以呢，我想这么多人口在伦敦汇聚啊，肯定也是对于伦敦当地的房产市场是有积极的影响的啊。想请两位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伦敦现在的一个市场情况是怎么样的。 好， 那首先请 Kevin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好，那出租的市场其实很重要一部分是由它的这个流动人口来决定的。那伦敦的话，每年可能有非常多的一个学生，包括大学生、中学生等等，还有游客，会议啊，各种的这个人群在出行。那另外的话，就是很多伦敦的这个工作者、年轻人都是在伦敦租房。给整个租赁市场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需求。但是呢，本身伦敦房产它的这个数量也是非常的少，所以这个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导致了它的租赁市场还是比较旺盛的。 查理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我们世邦卫理仕自己做的研究调查报告中显示，虽然伦敦的现代人口只有867万，接近900万常住人口，但是伦敦每年接待的访客达到了3130万左右。 外来访客要比当地居住者多很多， 多很多，是几倍，是3到4-5倍的样子。 哦， 嗯， 这么多人口汇聚到伦敦哈。 对，这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伦敦和纽约一样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很多需要金融相关的工作人员会出差到伦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伦敦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有超过200所的大型的博物馆或者各式类型的文化相关的场所，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上一期提到过，伦敦的教育体系非常健全，很多的家长会送，包括可能俄罗斯啊或者是中东的地区，很多家长，包括当然也有中国了，很多家长会愿意把孩子送到伦敦去接受教育。所以这些人口呢，在毕业之后留在伦敦，短期留在伦敦也需要房产的这个购置，甚至还有凯文提到的房产的租赁，所以这些人会对房产市场有持久的并强有力的支撑。 嗯，所以总体来说，伦敦的房产市场房子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各行各业的人因为各种原因都要汇聚于伦敦。 Kevin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除了刚才 Charlie 提到的学生市场以外，那从专业这个人群来看的话，我们CBRE 的另外一个数据是，在这些租户当中，就是 超过了25万的这些租户，他的年收入是超过5万英镑每年的。所以大家看一下，就是按照他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3的这个简单的一个计算来看的话，每年其实花在这个租房子的方面啊，的投入是接近，就是超过可能接近2万英镑每年这样一个数字的。 嗯，所以当地人的收入，包括外来人口的收入也是非常的高的，5万英镑。一年，这是平均收入，有一些比这个数字还要高的一些人士， 没错， 具有更强的购买力哈。所以说，无论是租赁市场还是房屋的这个买卖市场，都有非常强的这个需求和购买力来支撑整个伦敦的房地产市场哈。好，那么我们其实谈到这个房产投资呢，很多人也会关注一个数据，就是房产的空置率。想问一下，伦敦整个房产市场的空置率是怎么样的，高不高？Kevin 给我们分享一下。 总体来说，它的这个空置率是非常的低，那大概是在1到1.5之间这样一个数字。 1%-1.5%。 对， 就100套房子里面，只可能有1套是空着的。 没错， 而且这套空着的还可能有各种原因，也可能是一家人就是有2套房子。 那以我们这个 CBRE 租赁部的一些数字来看的话，我们很多就是客户在交房之前就会准备他的一个出租的工作。 嗯， 可能打个比方，我是今年6月1号我要交房的，但是他已经在5月1号的时候把这个房产挂在市场上面进行出租。一般来说，其实在交房以后2周以内都可以进行这个租赁完成的工作。 就是一套房子如果放到市场里面进行出租的话，2周之内就可以很快找到租客啊。 对， 所以它的租赁市场也是非常火爆的啊，供不应求的。那么您觉得什么样的房子，什么地点的房子可能更加容易出租呢？ 那一般来说，靠近金融区域的，像英国的2个金融城，那老的金融城 The City， 新的金融城 Canary Wharf， 这些都是工作机会比较聚集的一些地方。那另外的话，靠近这个学校的区域，也是一个租赁市场还蛮不错的这样一个选择。那同时地铁上盖就是便利到达中心的，这些都是租赁很不错的这个选择区域。 嗯，就是上班或者上学人口聚集的地方，往往周边的房子是很紧俏的啊，是不愁租的。另外地铁上盖出行方便的这种房子也是比较受欢迎的啊。那我们知道之前呢，我们也做过有关于留学生租房的一些节目啊。那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提到了伦敦的房租是非常高的。有数据显示呢，伦敦以2810美元每个月的租金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新加坡，这个租金是非常高的。那么如此高的房租，是否意味着伦敦房产的租金回报率也非常的高呢？ 其实之前在这个没有脱欧之前的话，是在排名第一的，因为它的这个英镑的汇率相对比较高的位置。那最近可能英镑在相对比较疲软的一个位置，所以才在第二。那总体来说的话，它的回报一般的租金在4到5之间，是一个在发达国家或者大城市当中比较健康的一个数字。 嗯，也就是说，伦敦一年的租金回报率达到了4%-5%。 对， 这还没有算上这个房产房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回报啊。 没有，这是资本增值是另外进行计算。这个说的这个数字是在租金的这个毛回报的一个数字。 哦，那管理上的成本，比如说我付一个中介费啊，什么托管费啊，这些成本有没有算到里面去？ 并没有。但一般来讲的话，可能作为这个投资出租的这些房东的话，需要涉及两个费用要从里面扣除的，一个是你房产本身的这个物业管理费，那像里面的这个维修啊等等啊，保养啊等等，这个大概是去掉1个月左右的租金。那另外还有是，如果您找一个中介进行托管的话，那可能再需要去掉1个月的租金，就是12个月，你大概收到可能9.5个月到10个月左右的租金。 嗯，听起来好像它的运营成本，它的这个管理成本，持有成本不是很高的哈。 对， 要比一些北美国家持有成本要低很多哈。 对， 因为英国是没有房产税这块。 嗯，查理有什么想说的？ 因为伦敦我们在公寓购置所只需要每年交一个大概不到1000英镑的地税，这个地税和拥有房产税的这些国家，比如说美国比起来，美国可能要1到2个点的房地产税比起来还是相当低廉的。 嗯。 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海外有个家。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世邦卫理仕全球置业服务部中国区的 Kevin 和 Charlie。今天呢，他们两位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英国伦敦的一个租售比的情况啊，还有空置率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还想继续问一下两位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到伦敦去做房东，租金是我们的收益啊，那会不会要交税呢？这个交税是怎么交的？ 好的，那个首先就是收到的这个租金以后，我们要扣除一些基本的这个费用，像就是上一期提到的这个管理费，还有这个中介托管费，但这些扣掉的费用本身也是可以作为这个税费的抵扣的。所以就是说得到这个租金以后，要扣除了抵扣了这些你日常的开支，那除了这两块以外，还有像你购置的这个家具啊，还有律师的费用啊，这些都是可以抵扣。 哎，那您刚才提到律师是吗？ 嗯， 就是我们国内买房子好像还没有涉及到要请律师这个环节，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英国买房子还会涉及到律师这个事儿啊？ 嗯，因为英国是对于这个金钱的交易或者整个这个交易过程，对于买家跟卖家都是需要一个律师来介入的。这个保障了，就是可能很多国家就是在购房的时候，只有开发商有这个律师进行参与，那买家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那双方的律师介入对接，保证了这个整个过程的安全，资金也是通过律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透明。 嗯，就是在我们交易的时候，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而且条款都是经过律师审核过的，所以避免了很多事后的一些纠纷和麻烦哈。 对，就是在房产购置之前，那打个比方，如果我是买家，我的代表律师就会进行这个地块的属性啊、周边的环境啊、还有产权啊进行一个调查，那调查以后会给我一个报告，我看一下，哎，是否满意，是否合理。 嗯，所以其实在国外，特别像在英国伦敦，请律师来买房子是一个常态啊，不管是买二手房还是新房，都涉及到请律师这个环节哈。 应该说是必须的。 应该是必须的，但是呢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复杂。 对， 因为都是一个产业一条龙的服务了哈。 是。 好，那么如果说有一些房子啊，它的房主啊在伦敦不方便自己来进行出租管理，而转向这个托管公司，请外面的托管公司来管理的话，一般这个收费是怎么收的？ 那各家的可能服务内容相差会有一些，但基本上市面上的这个标准可能是在12%左右这样一个收费标准。 其实跟国内的这个所谓中介费是有点像的。 嗯， 托管公司要收8%-12%，这是一年的一个提成。 对，没错， 这是一个管理费啊。其实也合情合理。那提到这个伦敦房产的持有成本啊，我们再算一算细账啊，到底有哪一些是我们要支出的？比方说像什么物业管理费啊，这个托管公司的费用啊，咱们来总结一下，到底有哪一些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请 Kevin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物业管理费根据这个每个项目可能它的配套设施多跟少有一些区别，但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在你这个12月的租金收入当中的一个月左右。那另外的话，第二个比较相对大一点的费用就是托管费用，那一般是年租金的12%，也大概是相当于一个月左右的租金费用。那剩下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小的一些支出了，像地租的话 ，Charlie 刚才也提到，一年大概就几百镑。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哎，地租是什么概念？房子我已经买了，那地和房子都是我的，怎么叫地租呢？租 地不是我租来的，是买来的呀。 好，英国的产权有两种，一种叫 freehold， 就是属于永久式的产权。但是呢，这些永久式的产权大部分其实都是在伦敦外围，就是地相对没那么稀缺的情况下会拥有这个永久产权。那在伦敦市中心，现在基本上 99.9% 的这个新开发的公寓啊、住宅啊，都是属于 leasehold， 那一般是999年的产权，等于是这个政府把地块卖给这个开发商，那开发商再进行这个地块的这个转让使用权给到用户这个买家，所以每年就是等于把这个一点点的钱交给政府去进行这个地块的租赁， 嗯， 但产权是999年。 明白了啊，所以它有不同的产权类型，有一种是永久的，还有一种是999年的， 对，或者250年，这个并不影响客户的使用。 那还有还贷的一个支出吗？还贷， 那还贷的话，目前就是英国的这个银行的借贷利率普遍是在可能1.6到3.9之间一个数字，那折算到每个月的话。因为你的这个房产的这个租金回报率是4到5之间，所以是比这个贷款利率是要高的。 嗯，所以你的租金回报率其实已经可以把你贷款资金那部分成本给覆盖掉了。 没错 啊，那其实还是很合适的。那像海外投资者能够享受到这么低的利率吗？您刚才提到的是1.6到3.6。 当然可以，我们最近有三位客户就是在伦敦的这个二区购置了房产，那刚刚交房了，也顺利就是贷款审批下来，贷款的比例是65%，获得了1.69的这个贷款利率。 哦，这个贷款的比例也很高的，65%， 嗯， 同时这个利率只有1.69%，这个利率跟其他国家的贷款利率比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哈。 对，是的。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伦敦的二手房交易的周期吧。如果说二手房交易的话，一般它的周期是多长时间？就是如果我买一个房子，从我想买开始付定金到最后交房，整个周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那如果二手房就是进入到这个市面上的流通市场的话，这个是没有相对来说比较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但是取决于几个因素，我觉得是一，房东自己本身的要价是否合理，第二，在该地区的这个供应量是多还是少。那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平均我们CBRE 自己的数据的话，周期是在86天以内。 86天，只要你诚心卖，都是能卖出去的。 对， 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 没错， 如果你把价格定得特别高，高于市场价2倍，那其实2年都卖不出去。但如果说你是接近于个市场价的一个价格，那么往往找到一个匹配的客户，通常2个多月就可以找到了。 对，是的。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那最后呢，我们再请 Kevin 和 Charlie 来给我们分享一些真实的客户案例吧。您接触的一些客户中有没有购买伦敦房产的？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很多，因为每年我们进行的交易量其实都蛮大的。像就是查理一开始讲的，那无非就分为可能两种，一个是投资类型的，一个是自住类型的。那投资类型的话，很多客户他基本上他投入的这个成本啊，在购置的时候，一般他的买房的流程是先付10%，那过一年以后再付10%，剩下80%呢是在交房的时候付。很多客户在前面一共大概付了这个30%左右，获得贷款70%，这个杠杆还是比较高的。那过了一般交房的时候，从购买到交房有可能3年这样一个周期，那3年的话，这个房子本身已经上涨了，到了就是交房的时候顺利出租，租金也可以覆盖他的月供贷款，总体来说投入的成本很少，但是获得的这个收入还是挺可观的。 对，就是给大家再次 重点强调一下，英国伦敦的房产是可以给海外投资者进行银行贷款的啊，这是跟其他海外地区的一些政策是不一样的，它是可以贷款的，而且贷款的比例还非常的高。您刚才提到了有65%，有70%，所以这个杠杆的比例还是很大的，而且在交房之前。你是不需要开始还月供的吧？所以你有一个缓冲的时间，而且开发商在盖房子的过程中是一笔一笔去收你的首付的，而不是说一次性就把你30%的首付提前3年就收完了。所以对于大家资金压力还是比较好的，其实。 对对，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因为像凯文提到的，开发商收取我们这个首付是分为两笔。一共20%是在合同签订的时候交10%，在12个月之后再交10%，所以也出现了很多的买家是职业的房子期房楼花的炒手，就是我们说的，他可能只付10%的费用，在一个项目的初期，一个大型项目的初期，把楼花摁到手里，再过一段时间，可能选择将楼花转售，可能它整个的交易成本只是房价的10%。在投资回报率上来讲，如果房产的增值能有比较可观的这个比例的话，它的实际收入是要乘以10倍的杠杆。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这样的客户，但是呢，这里边我要提醒大家，有一些相对的风险，可能并不适合每一个投资者来，就是选择。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他买的是一个新房，还没有建成之前，只是一个楼花，只花了10%的一个首付。那么在他交房之前，如果说这个房子已经涨了10%的话，那等于是他资金成本那部分是涨了翻了一倍了。 没错， 那回报率其实是100%了。但是这个还是有风险的，因为有很多法律上的，还有你转楼花是不是合法，这方面是不是有顾虑呢？ 转让楼花的话，其实都是在合同上面写明，例如说开发商会写明可以转让一次、两次，还是不允许转让，这个是需要在购买的时候提前注意的。那另外的话，这个楼花的转让其实也需要找到你真实有一个下家，那进行购买。那如果没有找到的话，你不能就是说仅仅只有准备了10%、20%的资金就进行购买，必须要做好后面的这个财务的规划。 没错，就是万一你找不到接手的人，那你只付了10%，后面的你也没想到要付，那就可能违约了。所以其实还是有风险的。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两位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们心目中伦敦房产的一个未来前景啊。还是请 Kevin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伦敦房产前景如何。 那我们CBRE 对于伦敦未来5年的这个增长的话，就是加起来每年可能大概就是同样增长在每年保持在4%左右一个增长率，特别是在最近确定了这个脱欧以后，证据比较明朗的话，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又回到了这个投资的市场当中。可以看得到，从商业的市场的话，今年2017年，伦敦的这个金融城最大的这个交易，就是整个伦敦单栋的最大的交易，是由中国的这个李锦记集团购买了�伦敦的对讲机大楼13亿这样一个英镑的交易。那同时很多海外的投资者都把这个资金就是融入到英国当中，所以来说从商业住宅各个角度市场还是普遍比较看好的。那另外的话，英国的央行也增加了这个 0.25 的这个基准利率，也代表着加息的这个前提其实就是经济的好转。从经济的基本面还有这个投资者的信心等等，其实都反映了英国现在市场的一个明朗跟看好健康。 逐步的回暖啊，逐步的还是稳中有升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你们也是非常看好未来几年的伦敦的房产发展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CBRE 世邦卫理仕全球置业服务部中国区的 Kevin 和 Charlie 来给我们讲解了关于英国伦敦房产投资的一些情况。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